安宗吓了一大跳，以为又是什么古怪的阵法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。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出口，心里暗骂道， 不是真的灵魂出窍，我这次真的死成了，这里是鬼门关。 那个头颅突然开始说话了，他的声音比想象中要来得好点，不像过去那些遇到的死灵一样，不是发出鸡叫，就是声音像是在锯木头。 把我的头放到那面具里去。 安宗心中大惊， 前面那些古怪的鬼魂语言我没有一句听得懂的，现在我死了倒什么都明白了。 他也吃不准里面的门道，心虚地指了指自己，但是那头颅依然翻动着眼珠子。安宗又退后了一些，发现这个人头并没有办法伤害到他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先逃出去再说，这里怎么看都觉得诡异。 于是二话不说就想要往外面冲出去，好歹有一个投胎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他跑了没多久，终于找到一个小型的洞口，踌躇了一下，还是决定爬了进去，期待外面就是出口。但是爬了很久，依然是黑乎乎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他又往里面爬了数米，突然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脑袋，就像是在地里摘西瓜一样的往外拔。安宗连忙用手护住脖子，但那只从黑暗中伸出来的手就像是钳子一样牢牢掐住他的脖子。安宗用尽吃奶的力气把他的手搬开，连滚带爬地退了回来。他倒在地上喘着粗气，发现自己依然在那个冥室里，一回头发现那个脑袋和那个怪人还在那里，他们一直都保持着一种抗拒和压迫的距离感，而那个脑袋依然重复了前面的话，口气一点也没有变化。安宗拽着自己的脖子，发现手上都是水，前面那双手是从水里抓住他的，而他的手上居然还有牛角一直戴着的绿松石佛珠。牛角应该也成了咒魂之一，那么外面估计还有更多咒魂，根本出不去，只有退回去。安宗无奈地抿着嘴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头颅，至少他除了诡异一点之外并没有动手害他，倒是那全套黑衣的盘坐之人让他万分的忌惮。虽然说头颅没有办法威胁到他，但是要他捧起一个怪人的脑袋实在有些抗拒，更何况这个脑袋居然还会自己说话。安宗犹豫了许久，还是哆嗦地向他伸出了手，他感觉有一种一定要那么做的冲动，否则他会后悔。他拿起了头颅，发现果然人的脑袋真的很重。他颤抖地捧着人头向那个怪人走去，此时人头开始大量地溢出水来，这水闻起来有一股土腥气。安宗皱着鼻子走了过去，当他走到了打坐人的身边，然后哆嗦地揭开了他的面具。在面具之后果然没有脑袋，他把头放在那个盘坐着的人身上，随即那跳动的眼珠子便不再跳动，而是死死地盯着安宗看。 他该不会是要过河拆桥，现在想要动手干掉我吧？ 但是那个人依然保持着盘坐着的姿势。安宗摸着自己的腹部，发现伤口没有了。他抬头看了看四周，问道： 你是谁？这里是哪儿？ 这里是我的占星堂，我的名字叫川后。 那么为什么我过去做梦的时候来过这里，还遇到过一个很古怪的人？对了，我应该在棺材里，为什么会来这儿啊？ 他又伸手向安宗招了招，安宗小心万分地朝他又移近了一些，不过依然保持着距离。他还是招了招手，安宗这次干脆走到他面前。他让他蹲下来，用一只手摸在安宗的天灵盖上，说： 你有我的血统，虽然很遥远，所以才会最后来到这里。与其说你是被鬼咒吸引而来，还不如说是被这里的血缘牵引而来。而那个人终于完成了他的承诺，因为我需要你的魄， 而我能给你的则是我的魂，因为你是无魂之人。 安宗听到无魂之人，已经有些想要晕过去的冲动了。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， 到底什么才是无魂之人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为什么什么事都算我头上啊？ 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缓缓地开口道， 因为当初我用我们所有族人的魂，包括将来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的魂，设下了这里的阵，所以只要是我的后代，无论是再遥远的血缘，依然没有灵魂，他们死后的魄会回到这里，而非去地府，然后周而复始，使这里的阵法永远不解。 安宗呲着牙艰难地去理解他的意思，半懂不懂地点着头继续问道， 那么你为什么要我来？ 他第一次发出了笑声，笑得很凄凉。 那个人理解错了我的含义，我要的魄不是你的，而是我的儿子。我死之时他还没有出生，我希望他能带我将他养大，随后带他来我这里。如果我儿子能够活着来到这里，我就可以把我的魂给他，让他解开这里的诅咒，解放那群混沌的魂魄。 安宗低着头，心里又想到奶奶的话。他抬头看着这个人，他面无表情的像是一个死人，他的嘴唇非常苍白，而他的眼睛的确也有着微绿的光泽。 你就是大禹治水那九人中的那个站在他最身边那个人吧？ 到这个时候，很多内容他都可以靠自己的猜测猜到一些，只是要被证实而已。果然，他听到大禹的名字之时，终于有了一丝表情，而安宗心里的谜又被验证了一部分。此时他发现，这个表情和第八件鬼器的那只面具上的样子非常相似，似哭非哭，似怒非怒的。 是，我就是当年大禹治水献出河图的那个祭祀，他不了解黄河的潮汐记载，而我的族人则是世世代代记录河川潮汐的一族，所以我们所有的族民都是按照潮汐来生活。大河发洪水后，我们便去那最肥沃的土地种麦子，去鱼最多的地方捕鱼，这便是我们祖先所记载的河图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那么既然你们那个时候那么会运用黄河天险，那怎么还会去帮助大禹啊？你们全族又怎么会被全灭在这儿？ 他把手从安宗脑袋上拿下来，又放回了膝盖上，低头想了很久，最后缓缓开口说道， 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大概应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的结果吧，是我带着我的族人走向了毁灭。你想要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要我出面，我曾经欠他一条命，于是我许下诺言，答应替他完成一件事作为抵偿，没想到他居然要我去帮助大禹治水。那时族群上下都反对，认为大禹野心太大，但是此时我早已上观天象，知道大禹统一九州是势在必得，我要为族人的后路做一次赌注。那个人也知道我没有选择，他也没有选择，于是我不顾祖母要将我逐出冯族，冯族从此没有我立身之地。此后我追随大禹开始长达13年的治水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山河九州平定之后，我族可以保一地之安。